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庆祝中秋节，点样可以环保啲呢？聚餐嗌嘢食，唔好眼阔肚窄。食完月饼，将包装分类回收。荧光棒呢啲有毒又冇得回收嘅嘢，就唔好玩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油麻地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29岁男司机卸货期间被货物砸中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已派员到场证调查意外原因。事发在下午近1:30，事主在油麻地货物起卸区协助运送货物期间，一座重大约1.7公吨的石屑焗炉突然从货车上滑落，事主被砸中昏迷，送往广华医院后证实死亡。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涉事的货物装卸区近年意外频生，连同今次事故，两年内发生8宗意外，造成3死7伤，并发生3宗火警，促请政府加强装卸区的安全管理，杜绝意外发生。岭南大学下午发生工业意外，一部吊臂车翻侧，司机一度被困，事件中无人受伤。建造业总工会表示，接连发生吊运意外，业界必须高度重视，负起安全责任，确保从业者的安全。工会说，吊运团队必须做足全面的动态风险评估，确保吊运时程序正确无误，减少意外发生机会。除了同吊运物品保持3米距离，亦应该将吊运物品升起离地0.3米，并等待3秒，确保负荷物稳定之后先至进行吊运。又话需要确保吊臂车操作员视野清晰，能够环顾整个吊运环境，否则必须要有吊运信号员从旁协助，并确保其他人远离吊运区域。两名公屋工程分判商前钉板工头涉嫌向两个工人收取44,000元。被廉署落案起诉9项代理人接受或索取利益罪，获准保释，下个星期一在观塘裁判法院答辩。廉署说，其中一个33岁男被告涉嫌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期间，先后7次向两个工人收取共39,000元贿款，作为他们获分判商聘用条件。另外一个47岁被告就在2022年7月以同样的名目索取回佣，并从其中一个工人收取了4,800元贿款。廉署调查发现，两个工人日薪是1,450元，被告涉嫌向他们收取每日200元贿款。运输署预计在中秋节前后，会有大量跨境乘客使用公共运输服务，经各陆路管制站往返内地或澳门。跨境私家车亦都会显著增加，署方已经作出相应交通同运输安排，呼吁旅客及早规划行程，尽量选择在非繁忙时段出行。呢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想想。 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港队女子重剑运动员啊，连奕希 ，Hello， 你好 ，Coco，Hello，Hello， 打重剑是要相对地冷静同埋有耐性嘅，系啦，而花剑嘅要灵巧好多咯。我自己就系转数唔系好快，系、我中意谂嘢嘅，但系我唔系好反应灵敏嗰啲，咁所以我就觉得重剑。適合我多啲。當你落後緊嘅時候，對手同你同時得分，你就輸噶啦。咁所以其實同時得分呢樣嘢係好似好簡單，因為你又可以攞到分一齊。咁但係你落後緊，其實對你冇著數。咁你要好冷靜去諗點樣我先可以淨係我自己得分，而唔俾對手吉到。就係因為冇規則，所以先要更加謹慎行每一步。 逢星期日下晝3点，新城資訊台；逢星期六下晝5点半，新城財經台。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恭贺大家乐级100，荣获香港杰出数码品牌大奖2024，杰出一站式餐饮手机应用程式，大家乐级100长者会员优惠升级，拎落邮卡就得，奖路上80蚊现金券，受条款约束。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点半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准许我进入你臂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只是月上魔鬼搞杀限制，硬压我的手。 音乐唔单止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Pinky 罗佩琪。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Hello， 星期四晚由我 Pinky 同你一起倾心倾城。这个礼拜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呢，有一套电影上演啦，就是讲述呢一位失婚的妇人啦，咁佢就喺网上呢同一位男子呢去谈咗一场恋爱啊，咁但係呢之后呢就发现呢，这个是一个网上的骗局来的。咁当然啦，我就未睇呢一套戏。咁亦都唔系话要去宣传呢套戏。纯粹我觉得网恋呢一个题材呢都几写实㗎喎。嗱，撇除呢嗰啲呃人啊嗰啲嘅即係无端端呢，譬如你打个电话都会问你攞包裹未啊，又或者呢一嚟就会讲啊阿明啊你做咗咩啊咁样。撇除呢啲骗人嘅成分先。嗱，如果讲喺网上交友呢，你有冇都諗返起你哋嘅青葱岁月呢？是啊，一讲青葱岁月呢，即是讲你读书的时候呢，有没有一定有用过 ICQ？ 哇，好暴露年纪系列啊，这个 terms。是啊，即是一用 ICQ 呢就会觉得那些声音嘛，咁就知道呢有人找你啊。而当时呢，如果你哋系有玩这个嘅社交嘅软体嘅话啦，都会呢逢晚上就会好忙㗎啦，因为呢你唔系只同一个人倾偈啦，你系同一班人倾偈嘅，当中有你认识啦，亦都有唔认识嘅。 咁喺倾偈上咧，譬如我自己啦，即系读书嘅时候，当然有玩过啦，系咪？咁啊，发觉咧，即系除咗同自己好 friend 嘅人咧去倾偈之外咧，同啲唔系好熟嗰啲，例如咧，譬如话你喺班上面嗰啲同学仔咧，平时咧你系唔会同佢倾偈噶嘛，即系食饭又唔会同佢食啦。不过唔知点解喺 ICQ 又会嗲到几句噶，同埋都好似几好倾噶，但系唔知点解嗰几晚倾完之后咧，你翻去学校咧，见到佢咧，大家又好似咧当咩都冇事发生过咁样嘅，好似系变翻一个唔系好熟嘅同学仔。又或者你哋去倾偈嘅时候咧，有冇发现 ICQ 咧系有啲 status 噶嘛？嗱，例如啦，最大家会好热衷嘅就系，譬如话好忙 busy 啦，或者 invisible 啊 ，invisible 咧即系话咧你可以扮 offline， 然之后睇人 online 嘅。例如啦，你通常嗰啲 offline 就红色噶嘛，咁啊 online 有啲人绿色字咁样，你个花花系绿色噶嘛，变咗。咁于是咧，啲人咧就会喺度喺度望下啊，究竟边个有冇 online 咧？即系一种咧好满足佢哋嗰种咧去八啦、偷窥啦嗰种嘅心态。咁同时咧，亦都咧系可以改名噶嘛。咁你谂下，你哋嘅 ICQ 你点会用真名啊？我自己啊都唔会用 Pinky 呢个名啦，亦都唔会用 Peter、Mary 呢啲名啦。我记得我嗰时咧系用有中有英嘅，但如果讲出嚟嘅话咧，我惊系会引起好多仇家出嚟咯，所以我其实我都真系唔好记得个咩名，但系咧，我记得喺后面咧，你会有好多嘅即系 information 咧，譬如讲你兴趣做啲咩啊，或者写你自己一啲感受啊嘛，咁于是咧就会发现咧。嗰时好多人咧都会写嗰啲咩苦恋注定难啊，啲咩歌词嗰啲咧写晒落去啊，咩暗恋也是一种快乐啊嗰啲，咁跟住啊，原来我睇佢嘅 status， 我就知道，佢最近咧应该发生啲咩事啦咁样。咁呢一个嘅ICQ 咧，当然咧都有我自己嘅故事啦。咁我记得咧，倾偈真系除咗同自己一啲熟嘅朋友去倾之外咧，亦都梗系要同外国人倾下偈啦，要去训练下自己啲英文噶嘛。咁嗰时咧读紧书去即系做呢、這个chatting 嘅时候咧，咁就当然唔会话咩发生什么咩网恋啊，一啲嘅爱情故事冇嘅，冇咁浪漫嘅。纯粹咧，我记得系同一个嘅外国嘅男士咧系倾偈啦。咁可能倾到咁上下咧，咁嗰时觉得你以前就话咩飞鸽传书啊，你要笔友啊，咁啊要等劲耐啊嘛，咁原来呢个好快可以 send 张相咧，就系可以睇到对方系咩样噶啦。咁当然啦，你睇之前梗系充满咗 fantasy 噶嘛。咁于是咧，我记得收到佢张相咧，咁佢咧系一个应该比我大，我谂都大十零年咁样啦吓。咁佢咧好 rock 噶，佢系嗰啲好长啦，好挛嗰啲头发，即系迪克如牛仔嗰啲咧，即系我谂呢个都要有翻咁上下嘅年代咁嘅朋友先认识佢系嘛，即系好 rock 嘅。咁然之后咧就高高瘦瘦咁样啦，即系好多胡须啊咁样。咁我睇完佢张相之后咧，咁我有冇好外貌协会咁样就唔再同佢倾偈咧？系有噶。咁所以咧之后咧，我哋就冇乜特别咯，咁玩下啫嘛，咁啊倾下偈，冇乜所谓啦，咁样咁啊，好似咧慢慢飞欧咗嗰件事啦。咁到另外咧，我又真系咧有同另外一个喺 ICQ 识嘅人咧，系又出到嚟约出嚟食饭嘅。咁嗰个咧系一个女仔嚟嘅。咁呢个女仔咧就即系大家都好诚实嘅，即系好真实讲大家嘅一啲背景啦。咁我就知道咧，佢系一个但我嗰时应该都大我好几年啦。咁就已经出嚟做嘢嘅一个 OL 嘅。咁我就发觉我同佢都倾咗半年至九个月啦。咁觉得keep 住倾偈，觉得同佢好似个大姐姐咁样，同佢倾偈系好舒服嘅。even 咧，我哋会倾啲比较即系深入啲嘅话题啦。即系可以，因为始终大家系唔同嘅圈子啊，所以可以好放心去将大家讲嘅嘢话俾大家听。咁嗰时都好似试过有讲一两次电话咁样嘅，咁到之后咧，我哋就约出嚟啦。咁约出嚟之后咧，呢位姐姐 OL 姐姐咧，其实都本身有睇过相噶啦。咁出到嚟个感觉就系更加系佢好个感觉就系好似咧系做嗰啲会计师嗰种咧，即系永远咧就系一定一同十咧要好清楚嘅，好井井有条嘅，好斯文嘅吓，长头发黑色长头发，眉丝细眼咁样，白白皮肤咁样嘅，做嘢咧系好一丝不苟咁样。咁出到嚟咁话晒，我哋都倾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又觉得咁好倾，咁应该出到嚟好有默契噶嘛。咁我记得 嗰时咧，我哋去咗一间 cafe 嗰度啦，我坐喺度倾偈，谂住可以滔滔不绝倾偈啦，点知咧系唔知点解有一种尴尬嘅气氛嘅。我发现咧，有啲人咧系真系咧，佢喺文字上同你倾偈咧系冇问题嘅，但系一出到嚟面对面咧，发觉讲一句，佢又好似只系回你几个字，又或者唔系好热衷倾落去。咁我谂紧啊，其实系咪即系有啲咩嘅误会咧？咁样，定系出到嚟个感觉真系有啲唔同咧？咁简单嚟讲咧，就真系好似呢个 case 之后咧，我又真系冇乜再联络啦。咁我谂啊，其实我咪俾人弹钟咯，其实系。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一种嘅即系网上识朋友咧，都几得意嘅一个嘅青葱岁月嚟嘅。好啦，咁冇咗 ICQ 之后，咁啊有 MSN 啦。大家都记得咧，我哋而家我哋去倾偈啊嗰啲就一定好多 emoji 啦，系咪？即系唔识打字噶嘛，大家系净系识用 emoji 啊 sticker 啊啫嘛。但以前 MSN 系冇呢样嘢噶。如果你要打个想要打个表情咧，你系要打个箭嘴，然之后要加个英文字母 O， 然之后唔知点又要加个箭嘴咁样，好似表达咧你嘅惊奇啊，你嘅一啲嘅心里面嘅心情咁样啦。咁而嗰时咧 ，MSN 亦都系，如果你 office 嗰时翻紧工嘅话咧，你更加唔会出声啦，系咪？所以你就会见到你荧光幕系震噶，一日搵你就系震住噶，咁啊唔怕俾老细知道你吓，私下系咁玩个 MSN 啦，咁啊又有嗰啲咩接龙啊、踩地雷啊嗰啲玩嘅，咁所以我谂一段嘅呢啲社交嘅软体啦吓，俾大家去识下人啊、玩啊咁样咧，我觉得都系几一个年代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随着呢个嘅资讯科技咧，亦都慢慢式微啦，咁甚至 ICQ 咧都系喺今年嘅六月咧都正式同大家讲拜拜啦。你哋会唔会都有啲挂住呢？ 早安去到晚安，习惯向你宣告，加了你卸妆，瑜伽过后着水泡，在午夜才看你相抱，在脑海与你同一步，做你的门徒，望照片你极快乐，全夜做我向导，愿你安好，愿我也安好，发一起却感受到最简单的美好，但愿你听到命运却偏阻不到，愿你找到情信那初稿，缘分那地图，画下你的步步，无人能找到，你与我知道梦里散落过的在陪伴。 Bonsoir, aujourd'hui, je voudrais te raconter une histoire. C'est un conte de fées français. 千篇自制记忆，幻觉变得真理。当进入某角色，寻找镜内虚慰藉。头寻轨迹，雾里望见花图未藏水滴，没有实相的信就有，没起手我就有，自由来自我享受。愿你安好，愿我也安好，若没法一起却感受到最简单的美好，你听到命运却偏捉不到，愿你找到情信那初稿，缘分那地图，画下你的瀑布，无人能找到，你与我知道梦里散落过的看到，世界已颠倒，与你

阿士 Q 啊，大家都应该都系哇，即刻回忆翻晒嚟啊！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咧亦都有唔同嘅 app 啦，俾大家可以识下人嘅，系咪？好似个 app 话咩摇一摇啊，就可以揾到附近有啲咩 friend 可以识下啦。其实都好耐噶啦，应该而家仲有啲再新啲嘅，就系、是、基本上都可以几 list 晒你哋想要嘅要求嘅，可能你哋想要啲咩嘅身高啊、职业啊、你嘅性格啊、喜好啊，甚至乎你系。想识呢个嘅朋友，你希望佢只系一个饭脚啊，只系系好认真一段关系啊，定系一段咩关系咧，都可以咧列明埋嘅。我知道，咁所以大家咧都会觉得哇，喺网上识人咧，会唔会一定系注定失败嘅，一定系冇好收场咁样？呢、这个系咪大家都会有嘅一啲嘅疑惑呢？咁其实呢，早喺十几年前啦，我谂十几年前2012年到啦，咁其实呢喺美国呢已经有人揾咗呢19万差不多20万已婚人士去做实验㗎啦。咁做啲咩实验呢？就係揾呢班已婚人士发觉嘩，原来呢有1/3都喺网上识嘅。咁你諗下十几年前喎，大家喺网上更加唔会相信或者去依靠网上，觉得係靠得住啦，係咪？咁但係喺嗰时都已经有1/3嘅人呢都係因为呢一个途径呢而去成就咗一段婚姻嘅。咁而佢哋亦都话呢，佢哋嘅利益程度呢比起其他呢係更加低啦，而满足度呢亦都係非常之高嘅比起其他地方。咁而大部分甚至而家啦，喺香港啦，大家都会觉得其实大部分我当30至40岁呢个 range 嘅一啲嘅人士啦，可能佢哋咧都系比较嘅背景上咧，可能佢哋都有啲稳定嘅工作啊，或者系一啲高薪厚职啊，或者系嘅学历好高，或者条件系几好唔错噶。咁但系咧都系因为佢哋嘅圈子窄啦，咁啊令到佢哋咧就识唔到人，咁所以大家可能就先唔好咧太多嘅推断或者定论，觉得喺网上识人咧就一定系唔好嘅。咁但当然啦，即系喺现实识人系咪一定系好咧？咁其实好多人都话啦，我咧识咗个朋友啦，其实我都系经我 best friend 介绍噶，咁所以一定冇问题冇错噶。但系好多时你个 friend 觉得佢好啫，或者佢做朋友系好啫，做情人又系咪咧？我都身边听唔少咧，因为所谓朋友介绍咧，最后咧识咗啲渣男渣女啊咁样，又或者会觉得喺一啲嘅酒吧里面去识人咧，都系好乌烟瘴气咁样。咁啊，睇下你去啲咩嘅质素嘅地方啦吓。咁我亦都听有唔少都系因为咁而有美满嘅婚姻、结婚生仔咁样。咁所以我觉得识咩人咧，个咩途径啦，当然你自己去选择。同时你会唔会去懂得用一个耐性去慢慢去观察对方系一个咩人，人哋话俾你听你可以系一个参考，但系最紧要就系你可唔可以去真正感受到呢位人士系咩人呢？咁头先都话啦，圈子窄咁啊，搞到好多人都未必可以识到人啦，系咪？咁啊，有冇啲成功嘅网恋嘅故事呢？咁当然都有嘅。咁啊，呢个咧就发生喺英国噶。咁一名咧金发嘅女子啊，嗰时有得16岁啊啫，喺学校咧就见到一位男同学，哇，俾佢一双咧蓝眼睛吸引住啦，即系觉得系好典型咧白马王子嗰啲咧。咁但系因为佢自己怕丑啦，冇勇气啦，一直都唔敢同佢倾偈啦。咁于是咧呢一段嘅暗恋就系咁无疾而终啦。咁点知？喺几年之后咁出咗嚟做嘢啦，佢自己咧就呢、这个女仔咧就参加咗一个咧系好受欢迎嘅电视节目，竟然那个蓝眼睛王子啊，一眼就认得出咧呢个唔系我中学师妹，咁于是佢就喺 Facebook 里面咧去揾翻佢，亦都开始倾偈啦。咁大家嘅以为系哦，咁呢一个嘅网上情缘咁即系 OK 啦，冇问题啦，系咪好成功啦？错啦，佢哋呢一段嘅网上嘅沟通啦吓，叫做系维持咗足足10年吓，10年净系喺网上神交咁样倾偈，并冇一齐过，点解咧？其实咧，原来系因为佢哋咧一直都分隔异地。即系有时咧一个咧就喺美国，一个咧就谂住揾你嘅时候，点知一个出差又喺越南，跟住点知一个搬走咗咁样，咁啊好多嘅原因啊。经过10年之后咧，去到一个 moment， 个女仔佢喺 LA 洛杉矶，佢知道咧呢一个蓝眼睛王子咧系定居咗喺澳洲， 但系佢都唔理啦，我决定要只身飞过去揾佢。我去谂下，一个美国，一个澳洲，谂下要飞几耐。咁点知一飞过去咧，嗰啲外火佢哋就嘭嘭声咁样啦吓，咁亦都好快咁结埋婚啦。咁甚至呢位嘅女士亦都话咧，请你永远都相信你嘅直觉啊。咁最后佢就嫁咗俾佢嘅梦中情人啦。咁当然啦，我觉得呢一个咁梦幻嘅童话故事咧，都可能系冰山一角嚟嘅啫吓。咁啊，其实咧好多嘅网恋咧，我哋而家都话，如果你成